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瓦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 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与瓦希尔特，我是主持人与瓦。今天的与瓦希尔特呢，来到第22集啦。大家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在学校的八方舞台有一个活动吧，叫做下午茶音乐会，不晓得大家路过有没有去听听看呢？我在第一天的时候呢，听到一个歌手叶祖婷，他现在唱了这一首歌曲。因为我前阵子就有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很耳熟，到了那一天终于知道是这一首歌了。那我们现在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是来自林宥嘉以及阿肆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那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宥嘉和阿肆的《致姗姗来迟的你》。那这首歌也要送给迟到的朋友们哦。你现在还有听到我说这句话的话，就代表你还没有迟到很久啦。我们继续听下去我的节目哦。有你的信哎！ 他痛得让你受不了，有一不好就像是蛋卡。你除了抱怨你的老板还有什么看法？一群蚂蚁日夜的工作，他们都听谁命令？你是奴隶但没有饿，是你该觉得庆幸。最讨厌别人对你大吼大叫像在喊狗，你要是真的有办法你早就喊口。你开始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想趴着哭，才后悔学生时代没有多读几本书。逃不了打不过资本主义，想常霸凌我们，追着垃圾车在跑给爱丽丝的交响乐曲，一堆垃圾还分真伪线， It's kind of funny。 要就当开成的那个 talking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grow money talk 一场无止境的游戏你别放得干净重当局者自清你才能最后输得不沉重不是抬起头看天光才能见着 Jesus walk Don't let it fool you my friend Don't let it fool you my friend 你是谁派来的你在为谁工作让他为你讲出衷Don't let it fool you, my friend. Don't let it fool you, my friend. 你是谁派来的？你在为谁工作？让他为你想出头。告诉他们你是天的创作，天的创作。告诉他们你是天的创作，天的创作。 相信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顽童 MJ16 的成员瘦子一瘦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天的创作》。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第九分局》的主题曲。没有错，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就是《第九分局》啦，因为蛮应景的。如果大家对《第九分局》有看过预告的话，就会知道，其实它是有关于稍微有点恐怖惊悚，也没有到惊悚，就有点灵异的那一种电影。那刚好这个礼拜就是万圣节了嘛，那所以呢，我们就先来分享这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欣赏吧。 Don't let it fool you, my friend. Don't let it fool you, my friend. 你是谁派来的？你在为谁工作？让他为你想出头。告诉他们你是天的创作，天的创作。告诉他们你是天的创作，天的创作。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雨农的《月光下的影子》，同样也是来自于《第九分局》的主题曲。那刚刚前面那一首你听到的《天的创作》，我觉得我又要说我很喜欢的，因为像上次我介绍下半场的时候，它的片尾曲，它的主题曲刚好也是顽童的作品，所以这一次我在电影院看《第九分局》的时候，就是看到片尾的时候，他又突然出现瘦子的声音，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就超嗨的，我就跟我朋友说，是顽童的歌耶。那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张雨农的《月光下的影子》。那我觉得光影子这一个形容词就蛮足够去形容我们所说的灵异或者是好兄弟的这个形象，因为讲到影子，你可能就会马上联想到这方面的东西。那尤其是他的歌曲，他的歌词又写到，月光下的影子，我想你看不见的世界，走回到最初的起点，熟悉的空间，我泪流满面。也许你身边的亲友可能过世了，可是他可能还在你的身边，可是你却不知道，所以他可能。其实我也觉得这是蛮玄的事情啦，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但我相信这些事情，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相不相信有这一个世界的存在呢？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引擎吹了起， 欢迎来到引擎吹的 key 的单元。那今天当然就是要介绍第九分局的剧情。那一样，我今天也会分享一些我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很特别的是，它将我们台湾应该不是说台湾，就是道教传统文化融入到电影里面，然后还用比较稍微现代化的方式去呈现它。我觉得这点蛮有趣的。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分享，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秉治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做自己太危险，难道比较特别就是不对？写下了注解在认识之前，只不过想认真的活一遍，凭什么随便就把人顶嘴？朋友们说你太奇怪，在背后把你当成小笑话看，每一个动作都被下载，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你想要的很简单，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这是做自己有时候很难，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无论他们有说什么，谢谢你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没人能代替的我。无论他们有做什么笑容， 谁没有发 那今天首先要分享的比较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关于主角由邱泽饰演的男主角陈家豪与他一个他只有他看得见的大妈妈的一个故事。那陈家豪呢，他就是从小他就有两个妈妈，另外一个妈妈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见的。那当然妈妈就是一个感情的寄托嘛，当然从小陪你到大你一定会对他有很多的感情，可是就因为家豪的这一个大妈妈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见的，所以想当然尔他就会被他的同学嘲笑说，欸，你怎么都一直对空气讲话啊，然后或者是开玩笑的说，欸，陈家豪看得到鬼，我们不要跟他玩这种玩笑话。那久而久之就使得陈家豪越来越厌倦这样子的被朋友对待，所以到后来他开始装作听不到看不到大妈妈，结果后来大妈妈就消失了。那一直到后来他长大之后加入了第九分局之后，一直到有看电影的人就知道，一直到后面的结尾大妈妈又再度出现了。我觉得那一段蛮感人的，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只有就是当我觉得哇我的情绪来了就开始可以哭的时候它就结束了。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太 catch 到他的点，可是我会觉得那一个当下他们又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会觉得诶应该是一个蛮适合让观众可以哭的一个哭点。可是我觉得当那个情绪刚好可以继续堆叠再更上去一点的时候他就马上收掉，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地方。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米先生的《迷途》。 相拥吧，因为当下纠结的情绪像路过的风景，回忆就是会拂过我的大脑和我的心，让我陪着你轻抚着脆弱的心，是我爱你用尽所有力气，所以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球庄娟音的《心之所向》。 那刚刚讲完亲情的部分，来讲一下，其实这一部片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打败一个大 boss， 他是我有点忘记他是什么教的，可是就有点类似邪教组织。然后那个大 boss 呢，他会去找好像在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女生来取她的阳寿，来让自己可以延寿。对，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是，因为我觉得整部片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道教，所以我会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宗教一些信仰，我会觉得蛮感兴趣的，而且他又用蛮有趣的方式去呈现的。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他在结尾要去打对抗那个大 boss 的时候，我觉得太快就结束了，就是那个高潮没有上去，然后 boss 就被打死了，我就觉得好可惜，我就还没看，我就还看得不够爽，然后你就给我这样结束了，我就觉得好可惜。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到最后有埋了一个伏笔，会让我觉得，欸，他该不会还有要做续集吧？可是我看有一些影评，他说，其实这一部片他其实要拍做成系列电影，其实有点困难，因为其实他的剧情还不够成熟吗？但我觉得这部片也蛮推荐给大家可以看呐。那第九分局推荐给你喽。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影视面面观。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欢迎来到影视面面观的单元。那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电影的剧本其实不止一种哦。大家都知道，在拍电影，不管拍什么戏剧类的作品啦，你在拍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剧本出来啊。那这边首先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有关于电影剧本的概念。那这边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概念是有关于短句摘要的这个观念哦，它有点像是一句话就是带出这一部电影所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它通常会包含一个主角嘛，然后一个它在电影里面会发生的主要的一个冲突， 还有一个钩子，对，那假如说举例来说，像是大白鲨，它就可以说，它的短句摘要就可以说，一名害怕开放水域的警长和一只喜欢攻击泳客还有船只的鲨鱼搏斗。那就算贪婪的是市议会，还是要求海滩要保持开放。那后面这个呢，保持开放这一个呢，就是它的钩子，前面呢就是主角和它的冲突是什么。那短句摘要呢，它如果写得好的话呢，就可以让这部电影更加的卖座。那其实有一个概念哦，叫做电梯投案。其实我相信如果有看过一些商业片、商业电影片的话呢，你们应该都会看到一些片段，就是可能有一个很多人要去投标一个案子，然后很多各公司派来的代表呢，就会跟业主在电梯里面，趁搭电梯的时间呢去跟他投案。那如果说呢，在这个搭电梯的短短的时间内你投案成功了，那就代表你很厉害。所以这个概念呢，就是用到了短句摘要的概念。因为短句摘要就是你用很短的时间、很短的句子去得到这个案子，让吸引到业主，不管是吸引到业主或是吸引到观众的目光。那如果是要比短句摘要还要再更详细的剧情的话呢，就要来介绍摘要还有大纲啦。那摘要的话呢，它大概普通都会有大概一页 A4 纸的长度，那它会简单的描绘出剧中几个主要的事件啊，或者是整条剧情的主线或是支线大概的模样。那大纲的话呢，就会比摘要再更长哦。它会把更详细的一些事件的设定啊，或是人设，或者是人物之间的他们的互动的发展，那种牵线牵过来牵过去的那一种发展，都会把它清楚的写出来。那另外还有一种大纲呢，叫做分场大纲。诶，那它这个大纲就比较特别咯。那它其实它可以当作是一种你来检查整个剧本的检查你剧本结构的一个清单。因为它分场大纲通常都是用一句话去解释这一场 你要拍的是什么，而且他不一定要写得很仔细，他就是要明确的去表达说这一场我要拍的是什么东西。所以通常分场的大纲就是可以拿来检查你整个剧本的结构，整个顺序有没有是对的。那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以及梁心怡的《珊瑚海》。 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 那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陶喆的《黑色柳丁》。那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有关于剧本。剧本其实也有分两种，一种叫做拍摄用的脚本，还有贩卖用的剧本。那为什么会分这两种呢？其实，你要贩卖用的东西嘛，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商品去做贩售，那就代表你要把它写得更精彩，然后更简明扼要的去表达你这部电影、这部片的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才可以去吸引别人去买你这一本剧本嘛。那如果是拍摄用的脚本的话呢，当然你就会写得很详尽，包括演员的走位啊，你的分镜，或者是你的摄影机要怎么运动，你的剪接特效需要什么，这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两个差别呢，可以说是贩卖用的剧本呢，它的主导者会是编剧，那如果是拍摄用的脚本的话呢，它的主导者就会是导演。所以其实呢，你在买下一个贩卖用的剧本之后呢，你他写完这一个剧本之后，导演呢他还是会自己再顺过一次这个剧本，把它改成比较适合拍摄的一个脚本。所以简单来说呢，贩卖用的剧本呢，它会比较像是一本小说，而拍摄用的脚本呢，它就会更像是分镜表，就会把它写得很仔细啊，什么东西都会写得很清楚明了。那这是今天介绍的电影剧本的种类。那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高尔宣的《最后一次》，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说到底不想承认是你布的局，还是不承认我出的去，多想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偏偏我依旧忘不了你的裙摆。 再说一次等我来想，只说你还爱着我，放在心里 And I close my eyes。 最后一次等我来想、yeah、我会好好的记着你，我闭上眼睛 And I close my eyes。 我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Turn on your radio, radio, radio。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M 七二九。Yeah, yeah, yeah。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来到了引人入胜的单元，那今天的这个单元呢，也想跟大家稍微闲聊一下。那首先在单元的一开始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之前有介绍过我很喜欢的歌手，我觉得他的歌声真的很温暖，很可以打动人，是来自邱正哲的《于是呢》。 没冷冻，雨泪留下的寂寞，你笑着说我泪在流，从今后什么都不再拥有。于是你走了，于是你不回头了， 是该怎么办呢？于是就擅自进了，于是我想清楚了，也许爱就到这了。不管多么舍不得，我会努力藏住的。于是我慌了，于是我想你了，于是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偷偷哭了，于是我虚伪笑了，好让你不牵挂了。从今后剩我一个，剩我一个。于是呢，盏灯，两个人，孤独他们的戏份，灯熄灭，与黑暗困在悬崖底，这感觉多难受，自己对着自己说，没人懂，雨泪流下的寂寞，你笑。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ulie 吴卓源的《波街》，相信大家也都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吧。那今天在刚刚的节目呢有提到说，诶，万圣节快到啦，万圣节是10月31号就在下礼拜。那不晓得大家对万圣节有什么样的印象哦？其实万圣节它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产物嘛。那所以其实台湾应该说不太盛行这个活动，但是其实有越来越多像是幼稚园啊，或是国小，或是很多餐厅，美式餐厅都会做这种活动哦。那就像以外我自己打工的餐厅就是美式餐厅，所以呢他们这个礼拜呢就有做万圣节活动。那我自己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啊，哇，公司他们每次都会办这种，每到一个节日都会办一个活动，然后就是真的会搞死我们这些员工们。但是有时候其实会觉得说，诶，虽然说有新的活动，你就要备很多新的可能菜色或是菜单，或者是你要准备很多前置的作业。那可是有时候你看到客人他很开心，然后很开心我们有办这样的活动，让他得到有很棒的用餐体验，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诶，好像还蛮不错的，心里那种感觉会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像其实因为最近我自己有点太忙了，所以有点想要离职。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就是提到说，最近蛮想要离职的，因为我最近太累了。可是我朋友他就突然一语惊醒梦中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现在会觉得太累，他觉得我现在会觉得太累是因为我真的太多事情嘎在一起太阿杂了，会让你觉得心很累，所以才会导致我会有想要离职的念头。其实这样想一想其实也对，因为像我之前也有想要提过一次离职，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烦很累很阿杂，可是其实撑过那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又慢慢的所有事情都上轨道了。所以其实现在我那间餐厅也是做的还不错啦。那希望万圣节活动也可以都顺顺利利，而且我们还要做扮装，我其实自己还蛮期待的，但是我自己还蛮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装扮的。懒得急着说我，因为天生就比较帮忙自己，连装都不想装，任凭投射来的目光，脑中早就不想当，自然不发达，望尘即使超人不养大，即使时常累到只剩心在跳，却没忘记爱笑，偶尔少个劲，顺便少个惊叹号，就算拼到了通宵也照样保持帅哥，啊啊耶，就算踢到了左脚也照样保持帅哥，啊啊啊啊，保持帅哥，啊啊耶，保持帅哥，啊啊耶，保持帅哥，啊啊耶，保持帅哥，啊啊耶，还没尝过华丽的糖果。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吕旭轩的《保持帅哥》。那如果是忠实听众的朋友们，还记得我是吉他社的干部吗？我在升大二的时候呢，接上了吉他社的干部，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说会忙一整年的啦。那像前阵子我刚忙完的期初表演，相信在之前的节目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紧接着要办的就是社游啦，就是要让新进的社员们可以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玩玩，去认识新的朋友，然后也认识吉他社。那这边还是要工商一下我们吉他社的社游《玩具总动员》番外篇，寻找失落的篇章，就在11月9号礼拜六，整天的活动是早上到下午的活动。那当然里面就会玩一些闯关的活动啊，然后会看表演，然后也会让你们自己创作出一首属于你们自己小队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很吸引人呢？地点就在木栅动物园。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啦。那这边还是希望也许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广邀你的好朋友们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因为其实这个活动不是只有社员才可以参加，非社员也可以来参加，而且重点是非社员还有三人团报的优惠。如果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如果你真的想要来找我一起玩玩的话，那欢迎你来吉他社社桌来报名哦，或者是直接私讯我的粉丝团，我也会帮你报名的。 吹了一下傻傻的对白，哦，躺在树下给你解答，天上的星星那颗最小最亮，每个晴天的下午我们都去哪儿看书，邻居家后院的河边等日落和日出，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你头发挽着耳朵都在回忆很久，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我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哭着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 那现在你所听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我看着你的时候。那我最近这学期有修了一堂课叫心理学，那其实我觉得心理学蛮有趣的，尤其是我们老师还蛮特别的。那他在某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提到有蛮多人对于心理学有蛮大的误解的，然后也会有蛮多错误的用词，像是我看着你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是不是叫做读心术？但是很多人以为心理学就是一门读心术，其实根本就不是啊。心理学它就是一门科学，它是在研究人的心理现象，而不是那一种玄学的东西。读心术已经是比较偏玄学或者是比较超能力的事情了。那其实他还有提到说，像是心理医生这个名词其实是错的，心理医生他不是医生啊，心理师啊，心理学他要考过心理学的执照，他就是会成为心理师。那如果你要当医生或医师的话，那你就是要考医师执照嘛，这很好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心理学蛮有趣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上一样，在引人入胜的单元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些心理学的概念。那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很想要听这样子的分享，那我就会多多分享一点哦。 像是里面的段落，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哭着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喜欢你，就让我游来游去，然后把你忘记。 嘲笑这一场游戏。还不要张开眼睛，只想好好看着你，才能下一个最后的决定。 那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啦，今天余蛙希尔特所准备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今天分享的第九分局，希望如果新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找来看看，我觉得还蛮推荐在闲暇时间可以看一下啦。虽然说他还是不要这样讲好了，我觉得他也是蛮值得看的啦，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于台湾宗教文化的一些概念。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夜晚，然后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啊，新的一个礼拜，大家也要打起精神来面对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由怕胖团带来的歌曲叫做鱼，陪你度过鱼蛙希尔特最后的时光哦。